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红鱼回到房间，对守在蓝小妮床边的舒子银说， 罗老头对我讲了他昨夜的经历， 先是看见穆丽坐在小岛尽头的坟堆上，后来又发现了水鬼。他说听见水响以后，那个被他跟踪的人影就消失了。 舒子云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去找穆丽谈谈。 下楼以后，舒子云遇见了雪花和梅花。 舒子云说，你们俩上楼去陪陪夫人，房间里人多一些啊，她才不会害怕。 舒子云知道受过惊吓的人在大白天也会害怕和孤独的。 穆丽在花园里扶正那些昨夜被武刚他们踩倒的花草，当他见到舒子云的时候笑了一下， 舒姐找我有事吗？ 在这里的所有人中，穆丽对舒子银最有好感，他深知舒子银在关照着他。舒子银关切地说， 最近怎么样啊？还难受吗？ 他知道穆丽因为妹妹死在湖里以后连尸体也没有找到，精神上的创伤是惨烈的。 难受，我就是想见到妹妹。 说到这儿，穆丽的脸色暗淡下来。 可是穆丽啊，夜里你在岛上乱走，那是挺危险的呀。没有啊。 穆丽惊讶地说， 我没有在夜里出来过呀。 啊， 昨天晚上你不还在外面散步了吗？ 舒子银尽量地想把话说得委婉一些，他接着说， 没关系，我只是让你注意安全。 穆丽更加吃惊了，他睁大了眼睛说， 嘿，舒姐，我没出来过呀。昨天半夜卢老头在外面敲我的窗户，他就问我出去过没有，怎么有人在外面看见我了吗？真是那样，那一定是我的妹妹上岛来了。妹妹来了。 穆丽说到这儿，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舒子银也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他摸着穆丽的头安慰她，心里想， 那卢老头昨天晚上看见的究竟是谁呢？ 舒子云上楼以后把情况对红鱼说了， 红鱼不说话，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显然他也陷入了极度的困惑里。 舒子隐想了想，对雪花和梅花说：“你们要注意穆丽的动静，如果他走出别墅，你们就跟着他，看着他，看他走出去干什么。”雪花和梅花表示一定留意。中午过后，蓝小妮儿的精神恢复了不少，她多少吃了一点午餐，然后开始收拾她的衣物。我要回城去了，她对红鱼说。红鱼先是一惊，但想了想这样也好，让她在这儿担惊受怕确实没有必要。然而蓝小妮儿又说， 我走了，你好好照顾舒子吟吧，不然 如果有鬼魂害死了他，你会心疼的。这话让红鱼感受复杂，他没有回答什么，只是不自觉地咬了咬嘴唇。红鱼让武刚送蓝小妮过湖，到了旅游公司一定叫洪金派人将夫人送到家。他吩咐说，说完了之后并要武刚过湖后立即返回，他要布置别墅的防范的事儿了。快艇离开小岛以后，蓝小妮回头望着别墅的顶尖，嘴里头喃喃地说， 这座凶宅快要完了，要完了。 他看见送他上船的红鱼、舒子吟和女佣人们在向他挥手，一种感受复杂的泪水打湿了他的眼眶。转身走回别墅的时候，大家的脚步都有些沉重。红鱼对雪花说，阁楼上的卫生还没来得及打扫吧？ 舒子吟说，不用了，我自己会做。 一连两天，舒子吟在阁楼上闷声不响地写作，整座小岛和别墅在出现了若干令人惊触的恐怖事件之后，也一下子落入了少有的平静中。别墅众多的窗户和高高的尖顶在阳光和夜幕中轮回，再没有任何尖叫或骚动出现，所有的人似乎都在困惑中松了一口气。舒子吟躲在阁楼上不再露面，对于红鱼的各种邀请，比如早晨和黄昏在露台上喝咖啡，去道边散步，去岛边浴场游泳等等，他都拒绝了。他说，我得赶快把论文写完了才行，我在这儿已经住得太久了。夜里舒子吟坚持一个人住在阁楼上，他对雪花说，去告诉主人，我真的不需要人陪，当初我既然都赶到这儿来，就下定决心，即使这里有鬼我也不害怕，真的。哼，我还想见识见识鬼魂呢，对不了解的东西人们无法回避，就去了解吧，我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样的人。雪花只好转身下楼，舒子吟望着她的背影想，女孩子的命运真是难测呀，一个偶然的事件也许会完全改变她对爱情、性、男人和世界的看法。他想起蓝小妮对他讲过的将雪花留在房间的事，想起那个夜晚他就有一种想呕的感觉，他认为这也是他来到这里后遇见的可怕事件之一。蓝小妮和红鱼他们居然可以这样，他看见了一种爱与性的绝境，当代不少人都面临着这样的绝境。 他们连动物性的欲望都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必须有魔鬼的咒语、禁忌的巫术参与，他们的激情才能够重新燃起那一刹那的火光。然而，这种燃烧离灰烬已经不远了。舒子云尽量地回避着红鱼，他怕见到他的眼睛、他的手、他的身体。然而，当红鱼的脚步声走上阁楼的时候，舒子云在拒绝中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期待。他想不好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他想起那个在海边遇见的男人，那个男人坐在沙滩上，一种成熟男人的忧郁和对世界的欲望欲说还休，是怎样让他一下子就感受到的呢？他几乎是胆大妄为的跟着他来到这儿，现在他认为世界的公平在于冒险者应当承受冒险的代价。夜幕再次降临在这个小岛上，舒子银从阁楼的窗口望下去，看见卢老头正在小屋外试验他自制的火把。他点着了一只，递给了武刚，又点着了一只，递给小胖子。女佣们围在旁边看热闹，三只火把熊熊燃烧，卢老头长满了络腮胡的脸上显得通红。舒子云知道，这两天来，红鱼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安排别墅的防范事宜。卢老头掷出火把，一定是认为火把比电筒管用，因为他们要防备的不是盗贼，而是鬼魂。当鬼魂出现的时候，熊熊的火把照亮他，投向他，一切会因地上出现一滩黑血而结束。舒子银回到书房，在柔和的台灯下，他想起了丛林时代生存、繁衍、面具、图腾、火、同龄的舞蹈、恐惧、死亡。他感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在黑色的湖水的包围里，这座迷宫般的别墅让他亲历了只有鬼魂才能发出的夜半哭声，以及随时可能在走廊上、在楼梯口忽闪忽灭的人影。他在阁楼下的楼梯口撞上过直挺挺的上吊的女人，在荒岛上捧起过很可能曾经是这里的女佣的骷髅人头，还和那个叫做饶秋谷的已经死去的女人面对面的说过话。那个女人干枯的身体和脖子下突出的锁骨给人以阴森森的感觉。想到这些，舒子云起身去将房屋的门反锁。夜已经很深了，身在窗口的树尖儿像黑衣人一样在夜风中摇晃。红鱼和卢老头一起在小木屋外的石桌旁喝着酒。自从建了别墅以来，他还是第一次和卢老头在这儿喝酒。刚才他从岛边闲逛了一遍走回来，看见了石桌上的酒壶、毛豆和卤肉，一种遥远的亲切感突然升起，他感到好香好馋。多少年了，他早已忘记了这种感觉。好啊，我也来喝一杯。 卢老头又惊又喜，连忙用衣袖擦了擦身旁的石凳，让红鱼坐下，给红鱼斟酒。他的手有些抖，他连声说： 老白干，能喝吧？ 红鱼端起酒一饮而尽，喉咙里烧得热乎乎的， 唉，痛快。 哎，卢老头啊，还记得那次半夜里你陪我到观音桥买酒吗？ 那是30年前的事了，卢老头那时候还是个乡村少年。红鱼这个知青哥，在一次半夜的时候突然想喝酒，那种强烈的愿望仿佛不喝酒今天晚上就过不去似的。在这之前，小名叫小狗崽儿的卢老头陪着红鱼坐在晒坝上看星空。红鱼2个多小时不说一句话，像一个白痴似的，他感到眼皮发沉，便说：红大哥，我睡觉去了。 睡到半夜， 红鱼来敲门，说： 小狗崽儿，小狗崽儿，陪我买酒去。 小狗崽儿睡意惺忪，陪红鱼去了3公里外的观音桥买酒。那儿有一个杂货店，店主被敲醒后骂了几句，但红鱼不生气，只要买了酒就行。 哎呦，可不是嘛，都30年了啊，就跟做梦一样。 卢老头感叹着：是的，我们都老了。 人为什么会老呢？啊！ 红鱼说着，又端起了酒杯，仿佛赌气似的问。 正在这时候，远处的岛边传来了轰的一声水响， 仿佛一声大石头砸进了水中的声音。又是夜半时分。红鱼和卢老头使了一个眼色，卢老头便将一个手指头塞进嘴里，吹出了一声尖利的哨音。这一招卢老头从小就会。别墅门开了，武刚、小胖子冲出来，他们知道卢老头的哨音就是有情况的暗号。 熊熊的火把烧起来了， 红鱼说：给我一阵。 卢老头犹豫了一下，把一只火把递给了红鱼。红鱼举着这团呼呼作响的烈火，和大家一起向岛边跑。他感到又回到了知青时代。那时候，打群架、爬火车，他没有什么不会的。湖边又响起了轰的一声，还有水花溅起来。 武刚跑在最前面，只有他没有拿火把。他说那会碍手碍脚的。 红鱼看见他已经把短枪握在手，那只54手枪是红鱼专门从警察那儿给他搞到的，还办了合法的持枪证。 湖边的波纹正在扩大着圆圈，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现。 二，看那边有人！ 武刚突然叫，大家转头看去，沿着岛边不远的地方，有个人影正在草丛中蠕动。小胖子说，他好像看见那个人长鼻子。武刚说： 那一定是潜水用的。 刹那间，武刚已经窜出去很远，将大家甩在了后面。 红玉看见武刚已经快接近那个人影了，突然传来了武刚的一声大喊，同时枪响了，清脆的枪声第一次划破了小岛的夜空，接着又是两声枪响，是打在湖面上的，溅起了一片水花。大家赶到的时候，武刚沮丧地站在水边说， 狗日的，潜水跑了。 红鱼站在夜色中举目自望，突然他的心一下收紧了，透过树丛中的缝隙，他看见了别墅的外墙上两个黑影正从阁楼的窗户中爬出来，贴着墙面往下溜。他的头脑中迅速闪过声东击西这个词儿，糟了，阁楼上出事了， 抓住他们。 红鱼指着那两个墙上的黑影大叫，武刚他们也看见了，与此同时那两个黑影已经滑到了地面，淹没在一片黑色的树丛中。武刚、小胖子、卢老头呈扇形向那个方向包围过去，红鱼站在原地愣了一下，撒腿便向别墅的大门跑。别墅出事了，阁楼出事了，他后悔自己今天晚上没有守在阁楼上。他一边跑，舒子英的脸不断地在他的眼前晃动，枪声已经惊醒了女佣人，他们站在别墅的门口，惶恐地挤成一团。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音，明天继续播出。 您好，您觉得什么是公益行动？ 成立慈善基金， 捐一所学校吧， 参加志愿者活动啊。 哎，这位女士，您觉得公益行动是什么？ 什么？您稍等，我先把路边的自行车给扶起来。 力所能及，献出关爱，日行一善，公益就在你身边。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长发披肩，也可以潇洒干练。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全身名牌，也可以一身戎装。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来自秀场，也可以走进军营。 来当兵吧，在军营里遇见最美的自己。北京市热血新兵招募季现已全面展开，凡是驻京普通高校在校生、应届毕业生和具有北京市户籍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适龄青年均可报名。查询相关政策请登录首都征兵网首页。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一直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这天晚上，舒子吟在书房待到了十点过，便回到卧室去睡觉。连续两天闷在阁楼上，他感到情绪低沉。他朦朦胧胧的即将睡着之前，想到红鱼今天晚上怎么没有来上楼看他呢？这两天他不断地拒绝他要求的一起喝咖啡散步的邀请，难道他生气了吗？也不知道睡了多久，舒子吟被轻轻的敲门声惊醒了。红鱼来看他了吗？ 谁呀？ 舒子吟问，然而没有回答，又是两声轻轻的敲门声。 等一等， 舒子吟说，他开亮的灯，穿上睡衣去给红鱼开门。他打开房门，天哪，两个浑身漆黑的人站在门口，他们全身上下只露出两只眼睛。没等他做出任何反应，两个黑衣人已经挤进了房间。后面那个人咔一声将房门反锁。 你们是谁？ 舒子吟感到血往头上冲，他拼命地保持着镇静。 不认识了吗？ 前面的那个黑衣人发出了沙哑的女人声音，他一把抓下面罩。这不是前两天来过别墅的饶秋谷吗？饶秋谷干瘦的脸阴气浓厚，他说， 那天你问我买不买棺材，现在我来买了。你知道我已经死了三年，把你这儿的棺材卖给我吧。 舒子吟睁大眼睛望着这个怪物，他的整个面孔都已经发麻，舌头发僵，他的心里反复地念着，别怕，别怕，只有不怕的才不会死，不怕，不怕。舒子吟亡命的跟他对起话来。你真的要棺材吗？ 啊，好啊，好啊，那就跟我走吧，在楼下放着。 也许舒子吟没有立刻晕倒， 已经让对方很惊奇了。当他还能够从容对话的时候，他看见饶秋谷的眼光有点慌乱。舒子吟趁这个机会一把推开他，想往外跑，然后另一个黑衣人掐住了他的脖子。他感到有一团湿布捂住了他的鼻子，有一种难闻的气味。接下来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舒子吟醒过来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也不知道身在何处。他听见有嘈杂的人声说： 醒了醒了醒了醒了。 这些声音显得非常的遥远。他睁开眼睛，一张模糊的脸过了好一会儿才逐渐清晰。这是红鱼。 我在哪儿啊？ 在你的阁楼上。啊，没事了没事了。红玉扶着他的头说着。舒子吟感到全身软绵绵的，头一歪又睡过去了。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看见红玉仍然坐在他的床边，两眼发红。红鱼把杯子送到他的嘴边，让他喝了一些糖水。他慢慢地回忆起昨晚发生的事。 又闹鬼了。 他轻轻地说。与此同时，阿姨扭头看见卧室里的地板被打开了一个大洞，无数碎地板堆在洞口旁边。他惶恐地说： 那是怎么回事啊？ 红鱼拍着他说：放心吧，一切都结束了。是贩毒团伙趁着别墅闲置了一年时间，便将这里做交易点了。我们突然到来，重新启用了别墅。他们藏在这里的很多的毒品没有来得及取走，因此才有了各种怪事。现在好了，水落石出了。舒子吟中午过后才完全恢复了精神。红鱼带着他到楼下去。他看见红鱼显现出从未有过的兴奋和倾诉。在别墅的走廊上和别墅外面，舒子吟看见不少警察在忙碌着。楼外的空地上放着一具用塑料布盖着的尸体。红鱼指了指尸体对他说：那就是饶秋谷。昨夜逃跑时被武刚一枪解决掉了，另一个人被卢老头和小胖子活捉，现在正捆在岛边的大树上。那是个凶恶的汉子。他供人说，饶秋谷是那个女人盗用的名字，她的真名叫马素兰，在黑山镇那个三省交界处搞毒品起家的，是这个团伙的副头目。舒子吟不解地说： 那前两天他闯到这儿干什么呢？ 他是想来借口要买这座别墅，探一探这里有没有埋伏着警察。结果发现你对他存有高度的戒心，并且提到黑山镇，似乎知道他的底细似的，便赶快溜走了。这个时候，警察全都到了楼外集合。一个被称为大队长的警察和红鱼握手话别：姚局长最近出差啊，有事啊，给我打个电话就行啊。 你放心，跑掉的人很快就会被抓获的。原来这个团伙昨夜是将船停在岛上看不见的湖面上，然后潜水上到来的。在阁楼上的地板下面，他们有6000多颗毒品没有来得及取走。昨天晚上，他们用麻醉金让舒子银昏迷了，便撬开地板取走了毒品。结果留下楼以后，收到了武刚他们几个人的阻击。快艇的轰鸣声响起了，那个女人的尸体被抬上船，一个被五花大绑的汉子也压了上去。荷枪实弹的警察向岛上的人们挥手，三艘快艇拉出长长的水链远去了。武刚嘟囔着说： 狗日的，昨天晚上让那些在船上接应的家伙跑了，哼，可惜啊。 红衣说：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只要有活口在警察手里，一网打尽，那是迟早的事啊。整个别墅的人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红鱼大声地说：小胖子，搞点好吃的啊，今天晚上全体聚餐呢。小胖子爽快地答应着，叫女佣人给他帮厨。这时候卢老头拿着木工工具走出别墅，对站在花园的红鱼和舒子银说： 阁楼上的地板呢已经修好了，这些个坏蛋把那儿搞得稀烂。 罗老头回忆说，在他独守这座空别墅的一年的时间里，确实在夜里经常听见楼内有动静，只是因为以前有个闹鬼的事儿，使他从不敢进楼去查看。他检讨说，都怪他胆儿太小，不然他早就发现了。红鱼笑着说： 幸好你当初没进去看，不然呢，也许早被他们把你干掉了，就像那两个借宿在这儿的游客一样。 舒子银说：那个被捉住的家伙已经承认他们害死了那两个借宿的人吗？ 承认了，红鱼说。不过他说他只知道这件事情，但他自己并没有参加那次行动。所以他们是用什么方法吓死那两个游客的，具体情况他不太清楚。那就算是结束了。 罗大头开心地笑着说。红鱼拍了拍舒子银的肩头：走，咱们到露台上喝点什么去。舒子银也已经忘了这两天和红鱼赌气了，高兴地跟着他走进了别墅。一弯月牙出现在阁楼的窗户外边，舒子银望见他的时候感到一丝清冷的寒意。由于昨夜的通宵折腾，整个别墅里的人今天晚上都早早地回房睡觉了。在这似乎已经重新找回的安宁中，沉沉的寂静却让舒子银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这是一种直觉，一种下意识的感觉。这种恐惧比贩毒集团没有被破获前还来得强烈。什么都经历过了，为什么现在还真正感到恐惧呢？舒 自音说不出道理，只是朦胧的感觉，贩毒团伙的所作所为也许算不了什么。这座别墅里发生的种种事件表明，真正的恐怖也许还没有开始。想到这，舒子音砰的一声关上窗户，他趴在书桌上，刚翻开一本书又分了神，他望了望书房的门，那门缝中曾经伸进过一只手，一只僵硬的手臂，一封失踪了的卷卷的书信被这只手又送回了这里。这些事件没有明显的目的，绝非贩毒团伙所为。今天下午，他曾经跟大家一样高兴过一阵儿。红鱼要他去露台上喝咖啡，他去了。这是两天来，他第一次和红鱼坐在一起，彼此都有一点仿佛刚认识时的忐忑不安。红鱼说，你看现在好了，安宁了，你可以放心写你的东西了。是，舒子吟淡淡地说着，刚才上楼的时候，他为大家的气氛感染的忘了一些事儿，可穿过红鱼的卧室到露台的时候，那卧室使他想起了红鱼的荒唐，他的情绪一下要低落下来。红鱼这时候想让气氛轻松一点，他说，怎么，昨天晚上的惊险好玩吗？啊，这些家伙想跟我玩游戏，啊，命都玩丢了。人生也是一场游戏吗？舒子吟别有深意地问。红鱼奇怪地盯着他，他这句话的语气似乎在指向什么，红鱼感到大惑不解。舒子吟站起来说，对不起，我想到岛上散步去。但这话的意思很明确，他想离开这儿，一个人去走走。在花园里，舒子吟遇见雪花正在一条绳子上晾衣服，他看见一条红色的丝质睡衣正晒在绳子上滴着水，就随口说，雪花，这件睡衣挺漂亮的啊。雪花笑吟吟地说，这是夫人送给我的。舒子吟的眉头皱了一下，就是这一微妙的表情，雪花感觉到了，女人的心思比男人缜密多了。当红鱼这两天对舒子吟只是感到有点不可思议的时候，雪花却早已经揣摩到了他的感受。那天我并没有住在夫人的房里。雪花说着，决定对舒子吟坦白那件事情。因为主人坚决不同意，夫人便叫我回自己的房间了。哦，舒子吟哦了一声，心里咚咚地跳了几下，第一次在雪花的面前想的一些尴尬。他说，啊，那我到岛边去走一走。说完就走开了。此刻在静夜的书房里，